好，翻嚟啦，最后一节啦。 冬天长嗰度答你个问题，点解依家冇音乐咧？依家 YouTube 咧嗰啲 copyright 啊捉得好严嘅。 系啊， 你即系整啲音乐咧，分钟咁成节 delete 咗你嗰个放唔到上去系大王。 因为早排咧，点解会我哋唔用音乐咧？其实系有个 concern 喺度嘅，因为其实之前冇几耐之前，一两个礼拜啦，有部分 YouTuber 啦，咁佢哋就拍啲，譬如好简单嘅，佢哋拍啲旅行饮饮食食嘅。咁可能去到最尾嗰下，佢哋会有啲音乐啦，即系十几秒噶咋，副歌都唔知系嗰个副歌 chorus 都唔知有冇啊，十几秒啫嘛，就成个嗰个系列嘅片，总之系用咗嗰首歌，就即刻俾 YouTube 禁晒咯，下架咯。 哇！ 佢着十几条片咯，所以就有见及此，我哋就冇加到音乐啦。 因为下次我讲嘅时候，阿边个啦？阿谢奇喺度扮声， 噔噔噔噔噔噔嗰啲驱魔人系列嗰啲音乐系嘛？ 因为攞个二胡，嗱我唔识弹二胡嘅，咁啊攞个二胡喺度， 拉啲好惨嘅声， 唔系好拆耳嘅声啊，会系。 我哋都谂起嗰啲咩例如系木开木门咪嗰啲嗰啲声，跟住啲门铰生锈嗰啲声咁 啊。系啊，因为刮黑板啊，刮玻璃嗰啲声。我惊我哋两个顶唔顺， 要做埋配音。 系啊，不过佢个傻佬都撞，佢都成日撞到呢啲嘢。会 唔会系因为你哋真系成日拍戏啦？啲通告有日又冇，有夜又冇日， 够精神 系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啲朋友又唔够精神啦，又瞓得唔好啦，唔够瞓啦，又食唔好啦，咁 食得唔会唔好啊？收工食得好好， 啲精气咁 一得闲又 有时眼瞓起上嚟，即系连食都冇兴趣噶嘛，啲精气神就唔好噶啦嘛。 系啊。不过佢唔系喎，佢都撞几多嘢喎，系啊， 嗯，仲有啲咩可以分享下呢位朋友？即系佢真系好奇到咧， 边个啊？ 你嗰个朋友咯， 系啊， 已经系即系一晚入边去到第二朝早啊，有冇四次啊？去翻同一个单位去睇喎，即系 佢系好系比较好，唔系啊，有时 夸张嘅， 佢个人咧又高大嘅，都仲高大过我嘅。但就成日唔怕死，但系个胆咧就好似个咪头咁嘅啫，系啦，即系唔系个高大又唔怕死，啲人好威惊嘅。咩听完咩灯鬼故，咩啊？我哋夜晚拆电线响六楼望落街，居然冬天长嘛，居然有人行，仲要向我哋挥手，我唔出奇啊，系啊。佢嗰次咪去和合石夜晚去拍嘢咯，和合石入到去噶夜晚。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有只 好似系咪得佢呢个坟场系可以24小时都放人入去噶嘛？ 其余嗰啲系都有闩门嘅，但你都有道门行，都有个位置都行到入去嘅。 因为其他嗰啲以我所知系会有门禁时间，唔系唔系门禁，即系佢哋会有闩门时间。 系啊，但系佢有啲一样入到去嘅。 嗯， 咁你知道？你知嗰啲拍坟场咧，咁正常个坟头后面咧都要九间疏间疏都要整光佢噶嘛，唔系你个底黑掹掹噶嘛， 睇唔到咪一撇嘢噶啫嘛， 一撇嘢，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探灵，即系一撇黑掹掹，你根本都乜都睇唔到。 你一定要嗰啲树底啊，放盏灯啊，炒上嚟啊，嗰啲坟后面啊，又整啲。通常我哋用嗰啲咩？有时咧就会用嗰啲咧，好似人哋圣诞咪一条电视好长好多灯嘅，间疏间疏咁整光嘅，少少光又唔会，要放啲蓝纸落去咧，啲蓝光咧特别恐怖。 即系一条灯条咁样样摄喺下。 又唔系冇光纸冇呢啲嘅，系啦，放眼灯啊，可能放只500火啊或者800火嗰啲，整咗蓝纸喺度咧，整咗光就好鬼诡异嘅。咁佢嗰次去和合石就唔，佢好似系咪佢系都拍鬼片喎？又系系啦，和合石系咪拍鬼片咧？又唔系，佢拍咩鬼嘅片？去和合石嘅咧，即系有时去和合石未必系拍鬼片噶，拍啲偷渡都可以拍嗰啲嘢。 同埋有时又可能又讲剧情需要数幕嘅，咁又拍到噶嘛，唔一定系鬼片。 系啦，咁佢。嗰晚咧又系晨早要去开工啦，周围去咁啊呢度整，嗰度整，嗰度整完咧蒸好晒咧，就方便有啲位咧就要放定，有啲道具又放定啲烟筒喺度咧， 抌啲香落，等佢啲坟头下边有啲烟咁升上嚟做效果噶嘛，咁整好晒。 放香啊！我以为话系嗰啲放嗰啲唔知有个部，而家唔系有部 唔系唔系嗰啲唔得 嘅烟噶嘛？ 嗰啲一系干冰，嗰啲太劲啊，一揿出嚟。成嚿霧出嚟唔得啊！ 好似 concert 嗰啲就用嗰啲乾冰機 咁。系啦，唔係嗰啲，唔係嗰啲，嗰啲太誇啦。係啊，通常揾個煙筒放喺度嘅，然後咧、嗯、就燒個香雞腳先。 嗯， 即係用個香點著個香雞腳嚟放落啲煙勁啲 嘅。紅色嗰個香雞腳嗰 part 就係燒嗰 part。 如果你想啲煙再勁啲咧，加啲松香落去。啲烟咧就冇散得咁快嘅，聚啲嘅。 咁佢 系啊，咁佢哋又就喺度整嗰啲整好晒啦，咁啊喺度等侍卫啦。 嗯， 咁佢又唔知蛇鬼咗去边头，蛇咗去蛇埋一边咧，匿你稳定匿噶啦嘛，有时唔够瞓喎，病一阵啦系嘛，反正要等。佢系走咗去，佢系走咗去就系坟头嗰度咧坐。你知咧，人多就唔惊噶啦。 系，即系你系一个碑，佢哋仲有一个石，咁啊，佢就坐咗人哋个坟头嗰度，嗰个位喺度瞌眼瞓啊。 系啦，唔系系喺度坐喺度食烟咯。嗰阵时又冇手机睇嘅，跟住未有智能手机啊。咁啊喺嗰度喺度，好似发牛呆咁样坐喺度煲烟啦。煲下咧，佢见到隔两个坟啊，有个又喺度同佢一齐煲。咁啊，喂到佢又唔知，即系灯光好易认嘅，因为一定有孭袋啊，有带啊，夹啲夹仔喺度啊，有啲夹仔喺度咧，要嚟夹嗰啲纸嘅，就好易认嘅灯光我哋装束好易认，咁佢又唔似系嗰啲，佢啊成个道具佬咁样，咁啊喂手足，你哋今晚要用要 set 道具咩？佢又唔应佢，咁啊佢啊。你又唔系道具，唔通长毛？咁我问佢：喂，手足啊，好少，好生面口喎。你唔够人揾你嚟啊？佢又唔鬼应佢。 样有冇啲咩特别啊？ 吓， 嗰个佢认为手足嗰个 冇佢 样有冇啲咩？ 佢系四廿零，佢系嗰啲四廿零岁嗰啲踎咗喺度咁煲烟啫嘛。 系 踎咗喺度煲烟啫。跟住咧，佢啊，可能系嗰啲咩？可能系嗰啲嗰、那个坟场嗰啲人啊，依家洗骨系啊，唔系有时依家洗骨嗰啲咧，夜晚洗嘅，唔准日头洗嘅，吓亲人啊。 系 咁啊，哦，而家开工啊，佢都唔睬人行，咁鬼睬佢啦。咁啊，行翻过去自己嗰啲人堆嗰度啦。佢发觉佢嚟嗰阵时好快嘅啫，行一阵就到，但系翻去嗰阵时行嚟行去都行唔到嗰度。仲搵唔到条路喎！ 传说中嘅鬼暗眼 系啦，搞嘢搵唔到条路，佢点行到翻去嘅？有几大呀、啊？ 咪咯， 见都见到啦，佢见到喎，见到嗰啲，但系佢好似行唔到过去咁。 都行唔到过去。 系啦，跟住佢开始醒目啦，佢话喂，个心喺度讲话嗱，有怪莫怪啊！头先我多口就我问句咋，唔好搞细路啊！咁啊，跟住咧嗱嗱声攞三支烟。攞三支出去，三支香咁咧， 系啊， 即系整着佢咁啊，喂，唔好意思，一阵我再装翻香俾你啊，有怪莫怪，跟住佢就揾到条路咯，即系佢就见到好明显有条路行到过去噶，翻到过去咧，嗱嗱声就攞啲香，佢应承咗嘛， 系啊， 其实。佢哋初头都有周围装嘅，即系正常去啲 打个招呼先咯，正常都 周围都有装嘅。咁啊行翻去，佢转头行翻去嗰个位嗰度，装出嚟，唔好意思，咁啊求其揾个位咁，即系见到啲坟与坟之间有啲嗰啲 有个罅隙咁 啊，有啲咩前后土地嗰啲咧，咪插佢啲咩后土嗰啲咧，嗰啲位啊，插咗落去咧，转头就行啦，系咪？跟住佢行咗两步，拧翻转头，哇！嗰啲香睇住啲香取得好快，一阵就已经点咗一半咯，哇！又啲烟咧转住上，系咁样。你烧家衣你系知噶，你烧嗰阵时咧点着支洋烛咧，就会有啲咁嘅旋风仔吹埋嚟嘅。 我试过我嫲嗰度，咁佢唔系有个神楼嘅，咁、 啊、 我有一次 我好，因为好耐冇上去，咁、我就装，因为其实佢我妈嗰个屋企个观音系到位，我知嘅。咁、我就装嘅时候，我就唔系转嘅，好夸张，系啲烟咧，佢系一咁你正常一炷香，你更快都起码点三个字，佢先会落到一半噶嘛，或者系再快啲，可能到底噶啦嘛。我谂唔够五分钟啊，佢成。你是看到它那个红色那个烧的心呢是缝缝声跟着不够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它整支就烧了。是直成是那些叫什么是不是人家说旺炉啊 不是旺炉是那个炉不知道为什么会没人没点 没 点香但是有烟在个炉上升上来的。 它是点到五到十分钟咁佢唔係已经消晒得返隻腳嘅咁佢应该正常係熄咗㗎啦嘛。佢都仲係好多总之係点嘅时候然后係一炸烟涌出嚟跟住去到底嘅时候佢都係仲一炸烟涌。 但佢啲香灰唔会跌㗎嘛。佢啲香灰靓㗎嘛。 一支囉。 如果係打饼嗰啲仲靓㗎嘛。 佢係一支囉。跟住上面我睇唔到中间祖先嗰啲位置就係靓嘅。因为我三支嘛我见到有一支就冻嘅另外嗰啲就因为仲着緊我就睇唔到啦。跟住我妈话你咪好啊你好耐冇装香喎梗係知啦。 有啲人赖有啲人赖话啲香呢冷咗个竹皮呀。咁佢会烧到咁样嘅。但是就其实好难烧咗支香打饼咁落嘅啲香灰。 一支香佢点会咁样除非你有个抽气扇。 咁 样 啊好似蜗牛㗎嘛。 係囉我就係讲咁样打氹氹圈㗎嘛。 係呀但係佢装嗰啲唔係咁㗎嘛。佢装嗰啲通常啲朋友食嗰啲灰呢散到周围都系㗎嘛。 啊系系系。 因为系咁。 同埋你见到佢嗰个灯芯呢系咁着囉。 系啊。佢拧转头呢见到炸香除得好快喎。 系。 咁驚啦跟住行啦当睇佢唔到啦。当佢行到十零廿步呢佢又见返嗰个人踎咗喺度。跟住唔敢再。 出声直行直靠啦呢个时间。 当睇唔到啦。当睇唔到啦。咁啊返去呢同啲手足讲喂拍人当一阵如果我哋嗰个 set 嘢你陪陪我。跟住嗰个就话嗰、那个就佢嗰个手足都咩要两个人出啊有几百火灯咁鬼轻陪下我啦。跟住佢就知道你个死仔又去搞嘢啦佢话係啊。你头先做过啲咩嚟啊？冇啊，我同佢打招呼啫嘛。 胶水吹日， 只要人哋同你讲一句唔应你，就唔好再叫人嚟啦。 就 系 咯， 系咪先？ 你系要多口。 系啊，佢话跟住佢讲我俾，跟住佢点解嗰个人会讲咩咧？因为佢都有个经历， 又系差唔多。 系啦、啊，佢系拍呢啲地方。 系 咁咧，拍完咧，因为佢又负责看外围啊。即系个警大咧，咁啊负责看外围嗰啲灯咧，有时又惊人哋踢到啊，又咁啊，譬如有盏灯要喐一喐啊，咁啊，佢又负责一个人守出去看外围嘅。咁佢试过有一次咧，佢话去拍剧 Death School 定边度咧，即系粉岭嗰度嗰个剧 Death School 出边有个树林噶嘛。咁佢应该拍，佢系咪拍过？佢好似系拍嗰度。咁啊喺度拍，喺度看灯咧，咁啊。你灯前就唔可以企人啫，灯后面可以见企人噶嘛？你灯前企人个影会入咗去里边噶嘛？ 俾导演闹死 嘅。系咯，咁你而家企喺灯后面噶啦。咁记得摆咗几只好大嘅灯喺度嘅。咁啊踎喺度食烟啦，踎下隔篱踎到个人喺度。佢隔篱啊，有个人踎喺度一模一样喺度，但系佢食嗰啲烟咧，就系唔系而家啲人食嗰啲。佢点解要知出事呢因为佢系着件唐装，然后咧食嗰啲大头钉咧，即系搵啲烟纸卷好大碌嗰啲啦。咁啊，就踎喺佢隔篱同一个动作，跟住佢扮睇佢唔到啊，好自然咁样，即系眼角稍稍咁样，跟住起身咁啊，拧转身行，当睇佢唔到，即系呢啲系最醒目嘅，唔好当佢存在。跟住佢就离开咗现场，就闪咗入去里边、因为佢好肯定唔系茄啡，唔系成嘅，因为嗰套唔系拍呢啲拍武侠片，会有个唐装喺度噶嘛。因为点解个树林都要 set 威也拍嗰啲嘢，拍嗰啲噶嘛，唔会有人着唐装噶嘛。 咪咯。 同埋除咗灯光，唔会人灯光嗰啲地方系禁地嚟噶，唔会俾人哋入去噶。 同埋有个场有几多人，有咩人，你一清二楚啦。点会突然间侧边多咗两件啊？ 最好笑食食下， 突然间隔篱踎咗个人喺度， 冇理由多咗两件自己会唔知噶嘛，认唔到手足噶嘛。 系啦，同埋边会有人着唐装嘅？ 唔系啊， 系咪先？你知嗰阵时个个搵到钱啊，靓着件靓衫啊，开工就会，点会着件唐装嘅？系嘛？哇！佢话嗰次都经典啦，就踎喺隔篱，佢要扮要好镇定咁。唉， 起身， 跟住嗰支烟迅速煲完，佢要嗱嗱声煲完支烟，掉咗佢先起身噶嘛。嗯、迅速咁煲完，跟住好自然咁起身行咗。 嗯， 佢话嗰次佢话嗰次佢嗰个背脊都湿晒。 嗯， 因为你唔知佢想点噶嘛，无端端踎喺你隔篱。 应该跟住你一起起身行同一个方向，你啊真系大镬。 佢冇，即系又唔系拍电影嘅情节，佢冇。佢起身个人依然踎咗喺度， 可能咁啱嗰两个行过踎喺度，咪睇下戏咁样咯。 唔系啊，佢话有机会佢踎喺度嗰阵时，嗰啲喺你喺度噶啦，佢只戆居睇人哋唔到咋。 哦，即系人哋已经坐喺度好地地， 其实 你又坐间间咁样又走去踎埋。 系啦，其实佢踎咗喺度好耐噶，系佢戆居踎咗埋，佢知唔知啊？ 哎呀，系啊，真系。 你会呢个第三节系咪？ 第四节啦， 四节噶啦，哇，系喂，嗱，今集咧，哇，讲咁快去到第四节噶啦，咁、 啊、 我会再讲嘅电影嗰啲、 啊， 因为 Amy 话佢想听电影嗰啲讲嗰啲嗰啲故仔，咁咧就喂，我嗱诚邀大家做嘉宾啊，唔好成日都系听我讲啊、嗯，你哋上嚟讲啊，咁、那个广播剧咧今晚播下集，但下个广播剧咧，哇，我好多嘢搞呢排，可能会隔一个礼拜先出到， 嗯，俾啲时间。 不过我都写紧噶，即系已经去到睇下先，去到个去到都一大半噶啦。 嗯， 系啊， 俾啲时间佢啦。始终你知，即系写广播剧又招手集啊，又要再你知啦，又要校对，又呢样嗰样咁样，都要啲时间嘅。 系啦， 系啦。 咁咧，你发觉咧、嗯，大家有冇发觉嗰啲里边啲声都好熟下？ 我认到边个打边个。 咁咧，你会发觉咧，上一集嗰啲有啲咧，有啲咧、嗯，有啲咧就未入街景咧，反而今集会录得好好。 系 啊， 熟咗啦嘛，嗰、那个、 啊、 知拿捏到佢知道自己个角色嗰个定位系乜嘢。 系啦、啊，所以我唔系、嗯、我叫佢嘛，我叫佢喂呢个用呢个语气好啲。 嗯， 系啦、啊，咁大家听埋大结局先啦吓。咁、 嗯 啊、我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记得、啊，你想做嘉宾、嗯啊、放心上嚟唔紧张嘅。嗯分享下，冇有啲咩好嘢分享下俾大家， 系 啦， 一直系我同私人讲咧，真系你知， 嗯， 好闷噶嘛，有阵时即系又系啊，又系望住你两个讲故，即系讲经历又好，讲故事又好，始终有一个 中间 系啦，多多我哋系啦。有个嘉宾喺度，有时即系每个人又做唔同行业，背景又唔同，所有嘢都唔同，咁有时都需要啲新鲜感噶嘛，观众。 啊，冬天长，你放心，我而家已经咧帮你将你嗰啲好辛苦咁写嗰啲稿咧，我哋准备咧改完晒佢咧，就变咗个系读者来料啊，或者投稿嗰啲咁样，然后叫 多多个 session 啦、啊，又、嗯、好似即系又。讲到又好似藏经阁咁样讲啦。 嗯，咩啊？阿韩生话咩、 嗯？ 我杀气大试过几次同踎响度啲人打招呼，奇怪佢哋走开一边见唔见咗？我又唔多觉佢哋行得似正常人，杀气大都未必睇唔到噶。你试我嗰阵时杀气都大噶，又输咗钱啊嘛。有时讲笑，我唔中意赌钱，系嘛？咁杀气大有时都一样见到噶。 嗯 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又再同大家见面啊！今个记得听埋个广播剧先走、啊， 大家唔好行开啦。 好啦， 我哋个广播剧就接住呢一节就会直接播出嘅。 系啦，好， 下个礼拜二再见，拜 拜。Bye bye